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欢迎光临兰亭食府，本店穿越路各大菜系应有尽有，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福利彩票欢乐无限，多种游戏多重选择， 双色球全国联销，奖池超1元，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 福彩3D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一天一开中奖快， 20选5，小盘乐透好中奖，1000000大奖乐开怀。 七乐彩中盘游戏，30个号码任选7个，100万奖次第开， 排列7，排列5，数字游戏讲顺序，开动脑筋乐无穷。中国福利彩票。 以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书场， 白眉大侠徐良，老少七位英雄，要破七星楼。刚走的西北千威天的楼外，被人家给拦住了。为首的，就是南海的四魔。我这四个小子比秃尾巴狗还横。头一个跳过来的就是翻江倒海水中魔巴林，跟徐良一伸手被老心一镖给打死。第二个跳过来的就是双手搬山开路鬼八广，一晃掌中冰铁三节棍，就下了绝情，恨不能一棍把徐良打成馅饼。可打着打着，人们发现这位八广冷不丁身子一震，什么原因？被徐良的金丝大环刀正扎到他肚子上，老心手腕子一翻，往上一带，啊！头头白白白白白白白，死尸张倒。房叔安在后头一看，乐得直拍巴掌，看我爹，还得是我爹。手套够多漂亮，干儿加把劲儿，还有俩呢，都把他们收拾了。人中魔五霸，云中魔高僧，这两个人一块上来，从左右夹攻徐良。徐良一想，今天晚上的战斗绝不比寻常，应该力在速战，不能耽搁呀。为了节省时间，徐良把左右手一扬，发出两支袖箭，啪啪，还是这把好使唤。这二位啊，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嗓子眼上就来个眼儿，双双栽倒。房叔安往上一纵，砰砰两刀把人头砍下，大脑袋还吹呢。哼，起来，咱再比比天下第一的老剑客，你们不白给吗？大伙一听是废话，人家都给打死了，你过去补两刀，这算什么能耐？可这四个小子一死，愚者的党羽爪牙是纷纷逃窜，把道路就闪开了。金官道人孔先知喊了一声，樊将军快进牢，随我来。 要说进七星楼，徐良是外行，当然就得退到后边去。孔道爷提宝剑在前面开道，上台阶的时候不能走单数，要走双数，走二四六八十，不能走一三五七九，不然一踩着台阶，古抡刀一转动，把你双腿砍掉。金冠道人事先都打了招呼，众人心里有底，所以在后头跟着。刚上了台阶，突然从左右领地，又窜出二十多人呢。为首的这个人长得是一表人才，二目如灯，手提长剑。但这个人跟孔道爷一打照面，机灵灵打一冷战。这孔道爷也看清楚了，领头的非是旁人，正是二徒弟五行昆仑子龚世亮。前文书咱说了，这龚世亮人面兽心，把大家都蒙蔽了。白云瑞众人上了他的当，才被困七星楼。今天这爷俩在这儿遇上了，金冠道人一看是他二徒弟，气的慈悲没道术，方便演冤争啊！无量天尊，冤家孽障，你还活着？龚世良腿一软，扑通跪下了。师父，恩师在上，不孝的弟子给师父磕头了。呸！龚世良，你是人吗？你有人味吗？我且问你，前者开封府老少英雄前去聘请于你，你满口答应，领着大家破七星楼，为什么反其道而行之，却帮助夏遂良把各位英雄困在七星楼，这是为什么？有没有这么回事？有，老师，弟子有下情回禀。驾。是，师父，我有难言的苦衷啊。开封府各位英雄前去请我，我说帮忙完全是真的，哪知夏遂良暗中派人要挟于我。他说得清楚，如果我要破了七星楼，给开封府帮了忙，他就杀我的全家满门。弟子迫于无奈，这才把良心泯灭，做了坏事了。师父，我现在有点追悔不及，您处罚我吧。徐良、方叔安、方宽、方宝、山药蛋都在后边听着，一看他声泪俱下，说的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历来这昆仑僧也好，夏遂良也好，专门采取要挟的手段。第一次请来螺旋，他就把螺旋的母亲给抓去了，用老太太要挟螺旋。罗大剑可没办法，只好不帮助开封府，委曲求全跟了三仙观。他仍然用同样的方法要挟龚世良，所以徐良呢在后边就劝金冠道人，老人家大能容人且容人，只要是他认识到错误， 能够将功补过，我看你老人家就饶了他吧。起码来说，等破了七星楼之后再算账也不晚。 嗯，好吧，你呢？你给我起来。 是， 我且问你，今后你打算怎么办？ 老师放心，徒儿已经追悔不及，既然老师来了，叫我怎么干我怎么干。 呸，我为什么叫你怎么干你就怎么干？我问你想怎么办？ 我将功补过，帮着您，帮着各位破七星楼，把里边被困的十二位全都放出来，然后再帮助各位捉拿夏随良。 这是真的， 我口不应心，天诛地灭。 好，为师就给你个机会啊，掏钱带路。 是， 也就是这么几句话就谈到这为止了，因为时间有限，这不是没事的时候，爷俩坐在一块儿好好唠吃唠吃，把话谈透了，现在哪有那功夫。金官道人还要观察他的表现。龚世良站起身来，冲左右的人一摆手，你们退下退下，没你们的事儿，都走吧。那些党羽不敢言语，从哪儿来的又退回哪儿去了。金官道人手提着宝剑在后头盯着，就见龚世良把眼泪擦了一擦，来到西北千威天的门这儿，跟大家讲：各位啊，大家都趴下，小心留神，因为这门一开，从里边要打出24只毒弩，战斗神神可了不得啊！大家按他的话全趴下了。就见他一拧门上的菊花钉，千威天的两扇门开了，从里边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射出毒弩。因为众人事先早有防备，所以射了一顿白射，谁也没受伤。这时候大家都站起来了，龚世良在头前开道，金官道人紧跟着他，就进了七星楼了。一进里边，左右有两颗红油漆的明柱，明柱上盘着两条怪蟒，哎，那跟真的似的，真好像呼之欲出，栩栩如生。就见龚世良把左边这条怪蟒的眼珠用手指头一按，啪，这个脚底下发出一种特殊的声音，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外行不明白，金官道人懂，把总弦给破坏了，这个声音是把消息全死住了。也就是说，从这到中央无极土所有的消息全都失灵。老道点点头，罢了啊，看来二徒弟是真心要悔过呀。从打这到中央无极土有一段路，按米数来计算不超过20米呀、啊。但这块比较黑，门口这亮里边亮，就这一段看不清什么。龚世良在前，金官道在后，走着走着冷不丁龚世良一转身往下一搓腰，一把锋芒利刃的匕首刺进老道的左胸。你龚世良，你 世良一阵的冷笑。师父，弟子对不起你，这就叫各为其主啊。你认为夏遂良不好，我觉得这人还不错。你说三侠五义的好，我跟他们还没有缘分，可老师逼迫我不得不演这场戏，这可是您逼的。休怪徒儿下棋毒手，你是命该如此。老道身子一摘子坐地上，徐良他们在后头看得清楚，这个王八的手就啪啪啪，徐良照他就是三镖啊，把公世良的帽子给揍掉了，肩头上给来个口子，因为这里边黑，徐良再一着急，所以这镖打得不那么十分准，有一只镖钉在明柱上，还没打他身上。公世良这下子不敢恋战，身子一摘位，往里边就跑下去了。大家顾不得追他，赶紧过来把金冠道人给围上。县长，道爷，你怎么样？过了好半天，孔道爷从地上站起来了，低头一看，这把匕首在这插着，他抓住把，砰，把匕首拔出来了，往地上一扔，嘿嘿嘿，无量天尊，好险，好险呐！哎，房叔郎一看这怎么回事？我这老道没血啊，怎么扎上了？他不淌血呢？其实啊，方叔安不知内情，连孔道爷方才都有点忘了。为了防备万一，他在道袍的里边衬着一身宝甲，叫十年宝铠。就这玩意儿，有点像那丝棉，还富有弹性，在身上一穿，的确起到保护作用。因此刚才他这一刀啊，并没伤着金冠道人的肉体，而是穿的石棉包铠上的。孔道爷也没想到公世良这小子是条狼啊，一愣之下这小子跑了。道爷这才想起了，对，我身上有石棉包铠，没事儿。这才转忧为喜，把这把刀拔出来了。等他把衣服撩开，当众这一说，哎呦，可把大伙吓坏了。徐良把额头上的汗擦了擦，可真吓死个人啊！我让问你老人家这一归位，我们这次又凉快了。不会了，范将军，你放心，今天晚上这座七星楼是非破不可。不过我有个条件，你们得帮助我抓住这条狼啊，这个小子我非把他碾烂砸碎了出这口气不可。老人家您放心，这个小子确实是一个贪狼，您就答应饶他，我们也不能答应。把他抓住之后，开膛摘心，眼珠子抠出来，梆梆梆套彩，人皮拔下来做面骨，咕嘟隆咚，咕嘟隆咚，天天敲三通。徐良回头瞪了他一眼，绿悄悄，耍什么贫嘴？我恨你不知道说什么好了。金冠道人把衣服整理整理，跟大伙说：“随我来，挡不住咱们。”就这样，他们一直攻到中央无极土。爷大伙一看这地方真宽敞，往这一站，通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这是个中心点。往旁边看，有软梯可通二楼。金冠道说，这可是个冒险的事儿， 二楼的消息全都有效啊，你们上去非出事不可，看我的。老道一手提剑，一手抓着软梯，冒着生命的危险爬上二楼。徐良为了防备万一，把一只金镖扣在手中，随时准备应变。大伙在他身后跟着。哎，其实啊，多余担心。到了二楼，平安无事。人们站在楼口这一看，二楼呢，比一楼要小得多，四四方方，两边的灯点着不少，照得锃明刷亮。一看正中央有个寿星老，就是那个南极仙翁，比一般的人呢高着一头，要不注意跟活的似的，大奔的头，小挖口脸，白胡，鹅黄色的袍子，手拄九曲龙头拐杖，拐杖上还叼着个葫芦。在这老寿星的前头握着一只梅花鹿，眼睛倍儿亮，也像真的，全盯着这楼梯口。再看别的没有。金冠道人孔仙芝跟徐良众人说，各位看见没，这个消息没变，还是我当初摆的那种方式，名曰鹤鹿同春。你别看楼上挺简单，消息相当复杂，要不把这老寿星跟这只鹿消息破坏了，咱们一个也活不了。你们斩后片刻，看我的。就见孔道爷脚尖点地，噌腾身而起，蹦到这老寿星脑瓜顶上来了。这寿星这脑袋也够大的，赶上插机那面了。他蹬着他脑袋之后，用两只手指头一抠着老寿星的眼珠，这眼珠是活的，就好像那按钮差不多着，啪往里头一摁，就听这个楼上四面八方那只鹿脑袋也耷拉下来了，老寿星也躺下了。大伙一看这怎么回事，哦，又把消息破坏了。对，这就叫会的不难，难的不会。那孔仙芝说了，我一碰这消息就死住了。你看人家明白行啊，你外行你知道摸哪儿，你摸哪哪有事儿。看来不读哪家书是不识哪家字，这话是一点都不假。书说简短，二楼上的消息全破坏了，大家起身奔三楼，可不知道那个白眼狼公世良藏在哪儿了。孔道爷夹着120分的小心，从软梯到了三楼，众人保护着也上了楼了。徐良这心呐，噔噔噔噔噔跳成了一个呢。本来他不信迷信，这阵身不由己，也念开佛了。徐良心说，但愿我老兄的白云瑞都在这三楼上困着，但愿他们平安无事，我们弟兄好见面呢，可千万别发生意外呀。你看徐良担心呐，那陆小英更担心，心里的念佛，希望保佑白云瑞平安无事。破楼之后，请大家做主，好达到夙愿，他们成为夫妻。 总而言之，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到了三楼上一看，三楼上的情况跟二楼不一样。中央无极土站着一座观音，观音呢就是西游记里那个南海大士观音菩萨，头上顶着白冠，身上穿着白袍，手里头托着净水瓶，瓶里插着杨柳枝，慈眉善目。旁边还站着个小孩，就是红孩腰，在他身后还有个金甲天神，这就是道作委托。孔道爷看了看，心放下了。三楼上没有改动，当初自己怎么摆的，现在还什么样？无量天尊，众位稍等片刻。金冠道人手提宝剑，噌，奔红孩腰来了，手起剑落，咔嚓，把红孩腰的人头砍掉。其实这都假人，这一砍掉就等于把消息给破了。再看这三楼上咔吧一转个，咔咔咔咔咔咔，好像天崩地裂一般，把房叔安吓得双手抱着大脑袋直叫唤：“ 喂，我怎么回事？” 结果没事儿。刚才上来看，就看着这么一个假人，这么一转个不要紧，旁边闪出一溜暗示。徐良用大弯刀的刀尖把帘挑起来，往里看，哎呦！老少十二位英雄全都在暗室被困，不砍掉红孩腰的脑袋，你做梦也发现不了。这楼不转个，人在夹藏里头困着，你看得见吗？哎呀，把大伙可乐坏了。问金冠道人：“我们现在救人有没有危险？”金冠道说：“等等，别着急。”人出事就在这时候，你们光急于求成，往前一凑合，倒了霉了。现在的消息还没有完全死住，如果把关键的消息破坏了，你们再救人也不为迟晚。道爷说完了，飞神行往上一纵，就骑到观音的肩头上了，把宝剑插在剑匣之中，双手一拧，观音的脑袋耳轮中就听见咔吧一声。 彩票，欢乐无限，多种游戏，多重选择。 双色球全国联销，奖池超亿元，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 福彩3D，三位数字固定设奖，一天一开中奖快。 20选5，小盘乐透好中奖，万元大奖乐开怀。 七乐彩中盘游戏，30个号码任选7个，百万奖次第开。 排列7，排列5，数字游戏讲顺序，开动脑筋乐无穷。中国福利彩票。 以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书场， 金官道人孔先知，飞身行，骑到官烟肩头上，用手一扳官烟的脑袋，耳轮中就听见咔吧的一声，把房叔安徐良吓得一缩脖子。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其实放心，他这是碰动总消息儿，没别的事儿。哎呀，事在紧要关头，不容人不一惊一乍的。徐良和房叔安这心跳的，就成了一个了。孔道爷一笑，各位，现在暗室的消息都死住了，你们尽管放心救人也就是了。 是了，干老，快， 方坤、方宝、山药蛋、陆小英一窝蜂一样扑进暗室，来到老少12位的身前。一看呢，这12个人的惨呢，五花大绑，把腿上绑的是左一道右一道，跟个木棒相似，就怕他们跑了，嘴里头都堵着东西，你有天大的能耐也逃不出去。大家七手八脚把绳子拉断，嘴里的东西给他们掏出来，这老12位这才缓过这口气儿来，好半天没说出话来。如等明白过来，简直就好像做了一场噩梦相似啊。白云瑞就问三哥，我得救了，老兄弟你得救了，这不是做梦吧？哪里来的做梦？这是真的。房叔安呢，为了献殷勤，把白云瑞搀起来了。 老叔啊，你挺聪明个人，怎么说糊涂话呢？ 这是真的。你看白云瑞都糊涂了。云瑞一想，我试试。都说要做梦啊，摸哪碰哪都不知道疼，我咬咬我手指头看怎么样，有知觉没？拿过手指头飞嘴里，康成就咬了一口，一看假的，不疼。白瑞不疼了，房叔安可受不了了， 哎呦老叔，你怎么咬我？ 大伙好像没乐了，也不知道怎么弄的，把房叔安这手指头塞到白瑞嘴去了。可这功夫乐不出来呀，那老少英雄全都得救了，但是在楼里的囚禁着，有一些人四肢都麻木了，虽然说获救，动不了地方。金官道人在官阴这肩头上骑着，赶紧一伸手把白发囊拽过来了，从里边取出个小葫芦，跟徐良说，无量天尊三将军接葫芦，这里边有我配制的丹药，叫九转还阳丹，舒筋活血，密见奇效，每位给吃3粒。唰，把 把葫芦扔过去了。徐良接过来奔把葫芦嘴打开，按着金冠道人的吩咐，每人给吃了三粒，帮着他们活动筋骨。您说这玩意儿怎么叫对症下药呢？人们把这药吃下去之后，五脏六腑十二重楼咕噜噜一响，就觉着身上这个血脉唰，当时就畅通了。况且这些高人却有绝艺在身，内外一配合，嘣嘣嘣嘣嘣，全蹦起来了，那精神不减当初。徐良高兴就甭提了，众位快走，大家就准备下楼，就等着金冠道人从观音这肩头上下来。怎么没下来？大伙纳闷。哪知道就在他们救人的这功夫，事情发生了变化。咱们刚才说过，这个观音面对着楼口，他后边有个金甲天神，是道作韦陀，就是那个韦陀菩萨手中拎着紫金降魔杵那位，他这脸是冲着那头，倒坐倒坐的，脊背对着观音。金冠大人关注意的观音和红孩了，还没注意他。就在这时候，那韦陀把脸转过来了，闹了半天他不是假人，是真人。谁呀？正是那个白眼狼龚世良。这小子跑到楼顶上无处藏身，哎，他就假充韦陀站到这儿了。他恨透了金冠道人苦心之了，心说师父你没这么干事儿的，你这叫拆我的台啊。七星楼要破了，夏遂良能跟我玩得了吗？就得杀我的全家找我算账啊。现在唯有我把你置于死地以表真心，或许夏遂良能饶我不死啊。因此这小子把良心往嘎鸡窝一架，手中提着一把长剑，从后边就下了手了。金冠道人毫无防备，再能力的人也没算计到这手，因此这把长剑从软肋下边扎进去，从前面就露出尖儿来了。金冠道人咬着牙回头看了看，一瞅是龚世良，道爷点了点头啊，眼泪流下来，连话都没说，头朝下就栽到楼板之上，扑通一声把众人给惊醒了。老少的英雄一看啊，龚世良，这条白眼狼行凶之后打算逃走，你想那能怎么得了？还没等他扑到窗户切近，山西院徐良的镖就出去了，砰的一镖正打到他肩膀子上。由于这一只镖打得非常狠，深可击骨啊，把龚世良疼得身子一摘背，就来个前抢。还没等他站起来，山药蛋老剑客就扑过去了，灭了你可他妈太损了吧，就是两掌把他的肩胛骨击折。房栓也跳过去了，你想他没这么损的，连着又捅了五六刀，两肋前心上全是窟窿的。哎，你别说，龚世良这小子还真金活，满身重伤，眼珠子还瞪得溜圆，还没咽气， 最后徐良扑过去用手指头掐住他脖子，你个王八，你求求你松套着，把脖筋给他掐断，这家腿儿一蹬才断了这口气儿。大伙还不解恨，举起刀剑来，这顿砍把他剁成了肉泥。可是再翻回头来看，金冠道人也已经绝气身亡，大伙儿多难过吧。这金冠道人图什么？不为名不为利，纯属是帮忙，结果命丧七星楼。这就叫大家更同情更难过呀。徐良告诉方栓，说安，你背着他无论如何得把尸体运回去，你交给我得了。方栓一想，他妈我背个大死人，这仗还有个打吗？回头看了看方宽方宝，方栓把脸蛋都往下一沉，我说你们俩算干什么吃的，跟着东一趟西一趟混吃混喝，什么事儿你不干，这差事我能干吗？你俩外边背着。我说西兄你可真行啊，好吧，这交给我们小哥俩吧。这叫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呢。方栓把这活给了这俩小孩，安下他俩怎么换班背金冠道的尸体暂且不提，老少英雄就冲下七星楼。等到了来头，每个人长出了一口气，真是两世为人。方栓建议一把火把七星楼烧了，那楼都是木质的，那太容易着火了。大伙用火扇子倒上鱼油，顷刻之间七星楼是火光冲天的，离远处看就像一根大蜡一样把天都照红了。徐良把大伙凑在一块儿，把分兵十二路的事情做了简单的交代，今天晚上无论如何要捉拿夏遂良，吩咐大家赶紧三路分兵赶奔三仙关。大伙儿都恨透了夏遂良了，恨不能把他抓住，比智公世良还要凶狠才能出得来这口气。那么在路上呢，陆小英见着伯父陆天林，哭一阵笑一阵，诉说离别的经过。友好的人一边走着一边相谈，这咱都不必细说了。话分两头，咱们单表金灯大剑夏遂良，七星楼被破他不知道，这就怪他太自满太自信了。今天晚上他在三千贯的正厅盛排宴宴，款待给他帮忙的这些人。这个昆仑僧呢比别人都比较狡猾，这为什么？因为他吃亏不是一回了。昆仑僧这个五官呢老有点挪移，叫人看着不知他哪儿难受。学手飞廉江红烈挨着他坐着，就问他，高僧你哪儿不舒服？阿弥陀佛，我哪儿都不得劲儿，我怎么觉着这两天咱们三仙观要出事儿了？嗨，这有什么奇怪，不就是那丑鬼徐良白云瑞等人三番两次老来捣乱吗？事不关心关心则乱，你是惦记这个事儿？也许吧，我觉着我这个眼皮跳起来没完，这个心前真乱得不得了。我夏老剑客，这两天咱们可得精神点啊，得严加防范。夏遂良一瞪眼，哼， 你纯粹是惊弓之鸟，草木皆兵，怕什么？我们在七星楼困住他们十二个人，也就是说他们来多少咱们困多少，我非把他们一网打尽。另外是能打的都在咱们三千关，他们来了又能怎么样呢？你就放心吧，一点事儿都没有。还正说着呢，跑进一个小老道来， 无量天尊，回各位老剑客，今天海面上发现了官船。 嗯，哪来的船？看方向好像是从雷州南海一带来的， 据我们调查好像开了不少军队，在日头往西转的时候纷纷都登了路了，希望各位老剑客有所准备。 再看夏遂良对这个事儿可动了心了，来军队了，甭问，开封府勾来的。哦，你们想要以多为上，利用军队来对付我们。好啊，我看你们能来多少人，能不能把南海填平。各位别听这套，呵，血手飞廉江红烈站起来了，老剑客，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呐，咱们可得有备无患呐。方才圣僧所说一点都不假，这两天的形势十分不妙，咱是否派个人到七星楼那儿看看，那儿有没有事儿？七星楼要没事儿，咱们三星观就平安无事。夏遂良点点头，好吧，既然各位担心，我也不好跟大家违背，那就派几个人去看看吧。被派的这几个人刚一出门，妈呀一声跑回来了，不得了了，七星楼着了火了。夏遂良是推案而起呀，率领众人到院里背着手往西北方向一看，哎呦，但见火光冲天，把三仙岛都照亮了都。夏遂良这才知道害怕。就在这时，小老大撒脚如飞跑进来，报报金灯大仙，可了不得，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都发现了军队，所有的交通要口，所有通入的地方全都被官军封锁。好，夏遂良这才知道害怕了，哎呦，他们怎么破的七星楼？莫非把那些人都救出去了？要早知道这样，我就应该下手把他们都杀了就好了。他这个后悔劲就甭提了，但是仗着他武艺高强啊，他吩咐一声，赶紧给我准备。三仙观的小老道有300多，每个朋友来了都带点人，把这些杂巴凑凑在一块也能有200-300人。哎呀呀，挤了一院子，各拿刀枪剑戟18般兵器。这夏遂良把三尖匕首钺拽出来，把链子挂好了。再看到手下这些爪牙，三世必求卧波昆仑僧，血手飞廉江红烈，九头神雕纪承达，五音剑客庄子琴，绝命剑客叶秋生，翻掌镇西天方天化，铁掌铁雷子詹峰詹明奇，再加之恶道决心一指定阴阳萧道长，全把家伙拽出来。正在这时，徐良领着人就杀到了。在这儿咱们还要交代一笔，那么徐良他们是把这老少12位给救出来了，这12位 手里都是空的，应手的家伙上哪儿找去呢？您别忙。他们走到半道的时候，徐良突然发现树林之中有黑影一晃，老邢刚要发飙，那人喊了一声：“慢，不要发暗器，咱们是一家人。”白云瑞听着声音熟悉，到近前一看，认识，正是那个韩世佩。您看呐，韩世佩被白云瑞饶过这一次，一辈子忘不了恩，他没少在里边给帮忙。韩世佩见过白云瑞，白将军，我替您道喜呀，您是两世为人，我这次来没别的说的，你们各位的家伙都归我保管，我趁着混乱把你们的家伙全都倒出来，就在树林之中，你们看看是谁的归谁。哎呦，多谢你。大家进了树林一看，地上呵跟卖破烂一样，什么家伙都有，每个人拿每个人的，这就全武装起来了。云瑞拉着韩世佩的手，老剑客，太感谢你了。韩世佩眼泪下来，白将军，您怎么还感谢我呀？我这叫将功补过，我也看得出来，三仙岛三仙观算完了，我也不能在这久待了，往后咱们还有见面的机会。我姓韩的，离开这之后隐遁山林，一度晚年，再不为非作歹，白将军，各位，咱们后会有期。韩世佩走了，这就叫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当初要把韩世佩杀了也就杀了，可哪能遇上今天这些好事呢？白云瑞不住的点头赞叹，跟随徐良老少英雄这才杀奔三千关。等大伙越过大墙跳到院里头，夏随良甩脸一看，哎呀，这不是被困的那些人吗？哦，都被救出来了，救出来你们也跑不了，有我夏随良三寸气在，我就跟你们决一高低，晃三间匕首月往上就闯，这下可打成了混战，兵对兵，将对将啊，也分不出个个数来了。房叔安一看，越热闹越好，七星楼不是点着了吗？我再给三仙观放一把火，那前者没把他烧塌架，这回接茬烧。房叔安刚想的是，就见三仙观从后边开始又着上了，火势甚猛啊，房叔安心说，这邪门哎，我这心刚想到哪儿就坐到哪儿了，大概我是大罗神仙吧。又一想，这叫胡说，肯定有人放火，谁放的不清楚。书中代言三仙观，前者就被人点着一次，烧坏了十多间房子，幸亏抢救及时，把这座庙宇基本上保持下来了。这是第二把火，这两场火都是一个人放的，这个人是谁？是个了不起的惊天动地的英雄，到下文书咱再详细交代。哎，总而言之，火着了，风助火势，火借风威呀，这两盏大蜡，一盏是七星楼，一盏是三仙观呢，甭点灯了，把全岛都照亮了。但见武器的撞击声，人们的喊叫声，真是天崩地裂一般，沙哇啪啪啪啪，哎呀，哎呀，这啪啪啪啪啪啪啪， 夏翠良一看，大势一去呀，他就无心恋战了。夏翠良一想，好汉不吃眼前亏，容等着他们那些人陆续要赶到把我包围，我再想逃可就来不及了。36计走为上策，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想到这，用眼睛一撒嘛，一看已经把人打乱套了，也没有队形了，也分不出敌我来了。在夏遂良身后就跟着番长镇吉天、方天化和铁掌霹雷子詹峰。夏遂良往前一撤，二位风景查获，这二位是心领神会。三个人冲出一条血路，飞身上墙，跳到三仙观外头，奔东边就跑下去。就听身后喊，夏遂良跑了，奔东边去了，别让他跑了，抓夏遂良啊！这人们就追起来。夏遂良的身法够多快，那两位堂主也不白给，三个人三晃两晃就消失到山口之外。他们起身直奔码头，那意思找只船好逃走。哪知道刚一出山口，忽听对面一棒锣响，紧跟着是伏兵四起，借着火把和灯笼的光辉，为首一男一女两位高人把去路拦住。上垂头正是上三门的总门长白云剑客夏侯仁，下垂手正是一字峨眉女马凤姑马老剑客。他们奉徐良所差在此埋伏，带着300军兵，等的都不耐烦了。白云剑心说，我们能不能在这白等啊，听前面打的都开了锅了，夏遂良能在这跑吗？有心活动活动地方，又怕耽误大事，徐良交代的明白，军令如山，叫你在哪你就在哪待着，谁要耽误了大事为谁试问呢？因此白云大界就没敢动。没想到这样做还对了，哎，金灯剑客夏遂良三个人真跑到这儿来了。老剑客非常高兴，把掌中的宝剑一晃，夏遂良孽障，你还往何处去？你罪恶滔天，恶贯满盈了，还不伏法等待何时？夏遂良一看这有伏兵啊，事到现在他也就豁出去了，一晃三间匕首越是直奔夏侯仁。他们俩的能耐要比的一块儿，夏侯仁老剑客可比不了夏遂良啊，差的还一大块的。夏遂良被武林公认为第四个高人，上三门的总门长白云剑客才名列第11名，中间差的多少级呢？可但是有个一字峨眉女马凤姑助阵，两个人双战夏遂良，因此呢就保持了个平平。再加上这几百军队虽然不敢参加混战，但是都是弓箭手。指挥官吩咐一声，对准啊，不准伤自己的人，开弓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